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分批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这个领先。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进入这个十月假期结束之后呢，很多人都开始忙着好好调理一下身体，因为假期期间可能吃得过多，尤其是对于一些糖尿病的患者，他们可能更为着急一些。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著名的同仁堂的大夫刘钊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糖尿病的话题。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卫计委信息中心的刘晨，请他介绍一下最新的健康大讲堂和义诊的消息。刘晨你好。 啊，你好。 嗯，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这方面的安排。 首先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王森医院，下周三上午9点到10点半有在王森医院的门诊三层上天育陈列室，有王森医院内分泌科主治医师李同霞为大家带来预防并发症保证好生活的讲座。然后是北医三院中医科健康宣教的通知，是为了增强广大市民对中医药保健的认识，提升市民的健康水平。北医三院中医科2015年健康宣教即将开始，主办方是北医三院中医科，时间是下周日，也就是10月18日全天，从上午8点半开始到11点半，下午1点到4点，在北医三院的五官科楼一层科学报告厅。由李东准医师带来的体质与疾病的讲座，霍泽军准医师带来的道家养生功的讲座，史成和准医师带来的补肾药您吃对了吗的讲座，聂有志准医师带来的身心疾病的精神治疗的讲座，还有健脾与健康谈谈补通则痛，谈谈膝关节的保护，情绪与健康，睡眠与健康，主动锻炼防腰病，认识地黄丸家族，如何利用古中医智慧远离肿瘤菌，糖尿病的中医调理的讲座。更多信息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官方网站，通知公告查看一下。 对，说的比较多哈，这个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可以登录一下北京卫计委的信息网官方网站，通知公告栏来进行查询。好的，非常感谢刘晨，谢谢，那下周的时候再跟您连线。 再见。 好，再见。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医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已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说到糖尿病呢，收音机前可能很多朋友都比较熟悉了，它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据说呢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疾病当中的第二杀手，对人体的这种危害仅次于癌症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同仁堂的大夫刘钊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刘钊。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说到这个糖尿病啊，好像很多人对这个名称啊觉得特别的有意思，是因为觉得这个尿糖哈比较高哈，但是还有很多人会想，哎呀，会不会这个本身尿就是甜的？ 这个糖尿病这个名字呀，最终被确定下来呢，是这个1960几年的时候啊，英国的医生他通过对这样的病人的人群的研究，发现尿糖呢是升高的，所以呢这个把这个名字呢疾病的病名最终定为糖尿病。但是呢大家可能也知道哈，中医呢古时候呢把类似的这个病人呢很多呢归为叫消渴病啊， 消渴病 、这个表现呢是他一个典型的一个症状的表现，就是口渴，然后人呢可能会变消瘦。但实际上关于这个尿